其中在传送，相爱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竹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懂轻抚我的是你曾留的温柔。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在传送，相爱分开的相逢。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懂轻抚我的是你曾留的温柔。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在穿梭。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6736255，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酯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ing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当然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随时的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今天呢，我们听游天下来了一位老朋友了，我们的郭晓郭老师。郭老师您好。 大家好，很高兴又见面了。 郭老师是我们的西班牙专家，之前去西班牙留学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实用的西班牙攻略。前一段时间呢，郭晓老师也给我们讲了他的墨西哥之旅，对吧？今天要讲没讲完，所以今天是未完待续的下一篇， 第二场。 对，今天要讲哪一个城市呢？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叫做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是你去到墨西哥的第几站？ 第三站，就是最后一站。 最后一站停留了大概多长时间？ 4天，就是停留最长的一个地方， 也是最喜欢的一个城市。那就今天就来跟我们好好讲讲，究竟为什么让你这么的喜欢它呢？ 在我去之前，我就听很多朋友说过，说观澜华托特别美，特别美，你一定要去。但是我在网上查照片，又查不到好看的照片，我就不明白这观澜华托有什么好的呢？但是只要是去过的，所有人都说你一定要去观澜华托。然后我想呢，就订观澜华托时间长一点吧。 嗯， 然后就订了4天。 那个是一个不上相的城市，是吗？ 对。不上相，但是只有实际到了观澜华托才知道它有多美多好看。 嗯，哎，那我们也要号召一下我们的广大的摄影爱好者们，可以去观澜华托拍点好看的照片， 挑战一下。 对，把这个不上相的人，把这个不上相的城市拍得美一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它被叫做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 哦，我这个形容一听就很美。 它的城市有各种五颜六色的建筑， 嗯， 然后有就是主色调是黄色， 嗯， 然后它有主要的教堂是黄色的，然后其他人家的房子有白色的、紫色的、蓝色的，就涂成五颜六色的形状， 嗯， 所以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很多色彩，还有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处在一个童话世界中，但是如果你拍照的话，你会发现这么多的色彩叠在一张照片上，就是感觉有点乱，不能突出主题 啊，就是因为你看到的是立体的嘛， 嗯， 当它变成一个平面的时候，就没有你眼中看到的那么精彩， 因为它东西太多了，就是很多好看的东西挤在一起，就很难找到一个就是聚焦的地方。 哇，这是一个调色盘一样的城市，想象一下应该会很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究竟，哎，这个照片看上去有多么的丑。 其实没有很丑，没有丑当然不能说了，嗯，只是你看到照片真的不跟你看到 没有想去的欲望， 就跟到实景是不一样的，看到照片也很美啊， 嗯， 但是就不是一个等级的美。 我不是一个等级的美。哎，之前是从哪一个城市去到观澜华托？ 从墨西哥城。 嗯，怎么去的呢？ 因为观澜华托没有机场， 嗯， 它最近的机场也要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嗯， 然后我们就坐大巴，是从墨西，如果是坐大巴的话，从墨西哥城城北汽车站， 嗯， 坐大巴，它有墨西哥城的那不是墨西哥的巴士是有很多运营公司， 嗯， 然后到观澜华托的有两个公司， 嗯， 都还可以，一个是超豪华，一个是豪华，都可以选择，嗯，车程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 啊，哦，也不是很远哈，哦， 嗯 嗯， 而且车很舒服呀，就可以躺，它那个座位可以放平了躺在上面，然后前面有电视。 哇，你坐的是超豪华的吗？ 我坐的是豪华的， 豪华的， 没坐超豪华， 豪华的也可以躺。 对， 那超豪华的得什么样啊？ 超华应该是有网，有吃的，有电视 套房。 对， 哇，所以交通方面就不用担心了，即使没有飞机的话，坐汽车也是一种享受， 挺好的。而且路上如果是那个你不困的话，就是看一下外面的风景，又会路过沙漠啊、仙人掌啊什么的，也挺好的。 哇。哎，感觉特别像那个之前，西部动画片里面那种。 对， 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骑着马的骑士？ 这个倒没有看到， 嗯， 但是会，比如说我们是晚上去的嘛，然后会看到晚霞， 啊， 挺漂亮的，嗯，是紫色的，就是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紫色的晚霞， 哇。就是在车上， 对，在车上 一边行驶， 但这个依然拍不出来。 这是坐大巴车可以到达观澜华托这个城市，所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小城。 嗯，一个小城。 嗯， 然后我们坐大巴车到汽车站之后就打车，嗯，从打出租车到那个观澜华托市中心。 嗯， 然后出租车也不贵，可能是100多比索。 嗯，100多比索相当于。 人民币就10几块钱，哎，我把这个汇率换算给忘了 啊，就是反正不是很贵， 不贵，对， 嗯，那这个小城它当地的一些交通方面有没有什么实用性的攻略？ 对于 比如说我们怎么来游览？ 对于游客来说的话，基本就是走，基本靠走。 基本靠走， 就对。 哎，我是那种很烦走的，我就我走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走1万步以上，我会觉得，嗯，哎呀，我今天走的太多了。 1万步还多？ 对。我周末的时候，我的步数都是在100步上下。我是一个不爱走路的人， 但是观澜华托这个城市只能走呀，就是走10分钟一圈，20分钟一圈，就没有别的交通方式。 就很小吗？ 很小很小。 哇， 我们 十分钟一圈， 我们走了有几十圈，每天肯定每天要走十圈以上，因为只有这么点东西。 哇，那你们绝对是深度游了，对于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都走遍了， 每一个角落都走遍，所有的商店都进去了， 所有的商店， 所有的。 哇，你去到哪个城市，你敢说你去过那个城市所有的商店？瓜纳华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小但是也很神奇的这样一个城市，小而精致，然后颜色五颜六色。那么究竟在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其他的奇遇，以及郭霄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用性攻略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倒立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是我们的时光，大海的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狂风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 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听游天下的大来宾是我们的郭晓郭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郭老师总是这么言简意赅哦，话很少，不过呢，每次给我们带来都是一些干货。今天呢，又是来到了瓜纳华托，一个不是很上相，但是实际到达之后又会让你着迷的城市。刚刚说到你逛了所有的商店，那我想问问，你最喜欢的那个城市里面的商店，是哪一家？ 这瓜纳华托吧，之前我们可能提到过，它是一个以银矿为中心建起来的城市，所以它有很多那个饰品啊，手工艺品啊，就挺漂亮的。我们当时找到了一家叫做唐吉诃德的地方，然后算是最好的一家精品店吧，两层，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有首饰、金银饰品，有手工艺的钱包，然后地毯啊、瓷器啊，什么都有， 像个杂货店。 它是一个 又是精品店， 类似于那个展览式的那种精品店 啊。就是它的东西还都很精致。 对，那其他地方买首饰的话，可能你会看到很多重复的设计，但是那个地方的设计还比其他地方要好一点。 就很独特。而且那个地方会不会有很多就是当地人开的那种夫妻店？ 挺多的吧。可能我们也不能劝是夫妻店呢还是一个人开的，但是那种小小的那个商店和小餐厅都挺多的。 哎，那他们一般是几点营业？会不会他们的生物钟跟我们不太一样？ 哦，对，他们是跟西班牙很像，他们是下午2点到4点中间关门。 2点到4点中间关门。 对，反正他们要午休的， 要午睡。 对，要午睡。然后就是中午先关门，然后下午再开，下午再开之后会开到很晚，开到7、8点。 啊，上午呢？ 上午开门的时间应该是九点以后。 啊， 每家都不一样，每家都不一样。 哦，就没有像咱们这种，九点开市，就整个全部都开了。他们那边就自己的店自己做主。 对，但是一般所有的店都要午休，除了餐厅之外。 哦，餐厅中午是不休息的， 餐厅中午不休息。 哦，那还好哈。哎，我觉得他们这种会生活的人下午就应该休息一下，不像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就要喝杯茶啊，喝杯咖啡啊，提提神， 强打精神是吧？ 对，强打精神。所以我觉得下午就是应该睡午觉，对吧？ 对对。 所以我们也给我们的领导啊建个议哈，以后下午也给我们2个小时的午休时间，这样符合人体的正常生物钟。开玩笑啊。那我们今天说到瓜纳华托这个城市，它很小，那么里面有没有什么非常值得逛的一些景点必去的地方？ 瓜纳华托里面有很多特别漂亮的教堂。 教堂？ 对，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是圣母教堂，就特别明显，只要到了就能找到。 就是刚到车站就能看到是吗？ 对，那如果是你在高处的话就特别能看到，在中心就有一座黄色的教堂，然后那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教堂， 很显眼。 对，很显眼。然后如果是你晚上去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教堂亮着光嘛，也特别明显。 我觉得有教堂的地方会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心，就觉得安全感。 我以前在欧洲的时候就自己玩的时候看到教堂就喜欢去里边坐一会儿，坐上十几分钟然后再出来，虽然我也不信教，但是觉得在里边坐一会儿就心情特别舒服。 哎，那个瓜纳华托除了这个比较大的教堂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很多博物馆。它是墨西哥国宝级画家里贝拉·迪耶戈的故乡。我们之前上一期讲到的一个女画家叫做弗里达。这个迪耶戈是弗里达的老公。等于他们俩的组合就是墨西哥这个艺术界的。对，他 他那个他老婆是画自画像，然后有很多人崇拜他嘛，就很多人喜欢他。 嗯， 然后他老公是墨西哥国宝级的，就他的很多壁画展览在墨西哥的博物馆，还有墨西哥的国家宫殿里面。 嗯， 然后这个瓜纳华托呢是他的故乡，所以有一个 Diego 的博物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嗯，就是专属于他的博物馆。 对， 嗯。所以去到那边可以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国宝级的人物，他的故乡就在瓜纳华托。 然后瓜纳华托还有一个木乃伊博物馆。 嗯，木乃伊博物馆，那边会有木乃伊？ 当地人有，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有制作木乃伊的习惯。 哦， 嗯，然后他们那个博物馆我们没去看，因为觉得木乃伊有点吓人，但是我们看了照片和介绍。 嗯， 木乃伊他们那边有大人的还有小孩的，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几岁2岁还是3岁小孩的木乃伊。 哦，就是其他地方埃及都没有的。 对然后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木乃伊和埃及的木乃伊有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联系， 制作方法上面啊。反正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 对，如果感兴趣可以去 看 那边也是有木乃伊博物馆的哈。 嗯， 哎，感觉他们那个城市文化气氛也挺浓厚的。 对，就是墨西哥其他城市，像我们在坎昆和墨西哥城都会觉得有点乱。 嗯， 就是晚上不怎么出门的。 嗯， 但是到了瓜纳华托完全没有说乱，就感觉是另外一个地方。 嗯， 感觉像在欧洲的一个小城市，或者是就不像跟墨西哥其他地方截然不同， 没有那种紧张感。 对，没有紧张感，然后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游客，没有被人骗。 就那边人还 对 很淳朴。 嗯，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你是游客，对你的接待方式就不一样 啊。所以这也是瓜纳华托非常值得去的地方，也很多。如果大家去的话呢，可以逛一逛博物馆，可以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也有各种各样的教堂，去洗涤一下心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听说那边因为它是一个以银矿命名的城市嘛，然后你还去了矿区，是不是？ 对。我之前查过攻略嘛，就知道瓜纳华托那边的银矿特别出名。 嗯，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去哪一个。 嗯， 然后我到了之后问酒店，酒店说现在开放的银矿只有一个了。 嗯， 叫做瓦伦西亚银矿。 哦，瓦伦西亚银矿。 对。嗯，然后这个银矿需要坐车或者是打车去，要离市中心有10几公里。 啊，哦，不远， 不远，10分钟就到了。对， 感觉上一听，哎呀，10几公里，对于他们城市当中的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点距离了？ 嗯，对， 他们会觉得，哎，这是在远郊。对，咱们这儿还没出三环呢， 还没出城呢。 对，所以这是唯一一个开放的银矿，你去了是吗？嗯， 对，我们打车去的，打车去完之后坐公交车回来的。 嗯， 哎，坐公交车也就15比索一个人。 嗯。哇，15比索，到几块了吗？ 不到吧，真搞不清楚。 反正那边公共交通费用也很便宜，是吧？ 对， 打车也很便宜。 对，公交车也很便宜。 嗯，哎，那去到那个银矿，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金银珠宝之类的？ 没有，没有。银矿它主要展出的是矿石。 嗯， 就如果对地理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它有一个展览区。 嗯， 然后这个展览区上摆了各种各样的从那个银矿里发现的矿石。 嗯， 然后有介绍这是什么石头，5颜6色的，哦，绿的、白的、黄的、粉的都有。 它不是银矿吗？ 对啊，它出银，但是也有很多矿石，就是银和其他的矿石伴生在一起的。 哦， 除了采银之外，那其他的石头也不能丢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还没去过这种矿区里面看过呢，深入到里面感受一下当年那种采矿工人的感觉哈。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这个矿区也没人去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它 只有你们两个游客吗？ 只有四个游客一共。 真冷门。 我们去的也早，我们是早晨看了几点开门，九点多开门。 嗯， 我们就直接就开门的时间去的，然后只有四个人。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有旅游车过来，然后带了一波人。 啊，哦，就那边也会展示，就是他们采矿的大概一个步骤。 嗯，对，会有人讲。 嗯， 就正好有一个算是导游吧。 嗯， 就是在景点内的导游带着我们下矿。 嗯， 然后下矿之前戴安全帽。 啊。哦。 然后他会给我们讲这个银矿的历史，还有当时是怎么采矿的。 嗯， 当时也没有先进的工具，就是靠手， 嗯， 拿那个小镐子在那敲敲敲。 哇，就是如果大家对地理感兴趣的话，嗯，可以去这个矿区看一看，毕竟这个城市就是因为一个矿区而得名的。 嗯，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银矿。 嗯，所以这个城市，哎，一听就很有钱嘛，对不对？ 对，很有钱。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请我们的郭潇继续来讲讲他在瓜纳华托的经历。 我无法控制泪水流下需要安慰 啊，你就出走了啊！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 这时候呢你要左转哦，再直直走下去就会看到捷运的出口啦。 你好，请问武侯祠怎么走？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直走200米就到了，找不到你再问一下别个噻。 啊，你好，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人心。友善是最好的地图。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略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今天呢，来为大家带来新鲜出炉的墨西哥攻略，请到了我们刚刚从墨西哥回来的郭晓郭老师。 大家好，又见面了。 嗯，郭老师从墨西哥待了得有10来天啊，刚刚回来。然后呢，今天要讲他在墨西哥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叫瓜纳华托。嗯，其实我知道好多人对墨西哥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了解比较少的国家。 对，因为远嘛。 嗯，我看到郭晓发的那个攻略也是好多人在下面评论，要求各种各样的讲解，各种各样的求助，是不是？ 对，因为我只发了一个嘛，但是最喜欢的是瓜纳华的攻略还没发呢。 嗯，郭晓有一个西班牙的攻略微信号，叫什么？ 叫做原味西班牙，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关注我。 嗯，原味西班牙里面有各种各样西班牙的美食啊什么的。 之前是写了很多关于西班牙的东西，美食啊， 嗯， 然后文化、景点啊，就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 嗯， 然后这次去完墨西哥之后呢，就更新了一篇墨西哥的攻略。 嗯， 等我这次录完节目之后，我会把这个瓜纳华托的攻略再放上去。 嗯，说实话，我认识郭晓就是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他里面的内容真的还都挺精品的。 谢谢。 对，就是，因为我还在下面评论，我说哎呀，郭老师这写的比说的好多了。讲的也不错啊，所以今天又来我们讲一讲这个墨西哥攻略。刚刚讲到瓜纳华托是一个很有钱的城市，有银矿 吗？对，我们不是讲到银矿了吗？ 对。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教堂，也是同名教堂，叫做瓦伦西亚教堂。 嗯， 因为我们查了，我说这个教堂特别特别有钱，里面有三面纯金做的那个基督教叫什么，就是壁画吧，就雕刻的很精美，那个 浮雕， 三面24K金的那个重几十千克的东西，就是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教堂， 就 没有一个教堂会放那么多金子在上面。 啊，是因为它的股东是银矿的老板吗？ 因为其实当地你说它有文化或者是有什么艺术之类的，倒不是，它就是因为有钱，所以它就修了这样一个教堂，所以没办法用别的东西来形容它。 哇，三面都是雕金的。 对，三面金子。 哇，我觉得之前参观一些寺庙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会有壁画上面是用金丝，会有这样，我觉得已经很有钱了。这种 纯纯的金子，几公斤几公斤往墙上放，哇，这真的是土豪。 会不会有人拿个小刀在旁边刮？ 没有没有，有人看着呀，有人看着。对，而且我们进教堂之后，教堂是不收门票的，但是出来的时候他会问你说，说你要不要给教堂捐点钱，和保持，为了修缮和保持教堂， 也算入股了是吗？ 对，也算入股了。 我记得之前你讲西班牙哪个教堂来着？ 入股了那个圣家大教堂，巴塞罗那的。 对对对，那个教堂就是一直在修缮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交一份钱，你就是里面的股东。 对，那个教堂是一直没有建完嘛？一直没有建完。然后它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于公众捐款。然后我觉得我捐了十几块钱，那我也算是股东了。 对，为了这个修缮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所以这个教堂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土豪的一个教堂？ 是，但而且它也算是南美地区最美的一个教堂之一。它是巴洛克风格的嘛，从外面看，外面有一个红墙的台阶，然后我们站在那个地方照相就特别美， 很哇，肯定特别出片， 蓝天白云加上红墙， 再加上里面的金光闪闪，会觉得来到一个圣地的感觉哈。这是非常有钱的城市里面一个非常有钱又非常漂亮的教堂。它离那个银矿距离近吗？ 就走路就可以，它就在银矿的下面。 银矿的下面？ 对，就银矿在高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然后它从沿着银矿往下走。 银矿是在山上吗？ 在山上。沿着银矿往下走就到教堂了。 啊、哦，距离还挺近。 对，然后一路上会有一些小商店，虽然不多，可以买纪念品的地方。然后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地方买，因为我们问了几个价格，觉得怎么比城市市中心的贵那么多？感觉就是像是骗游客 旅游区。 旅游区，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地方买纪念品。要买纪念品的话，可以去瓜拉华托市中心买。 啊、哦，这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小攻略啊。其实，经常出去玩的朋友都知道，在旅游区里面买的东西基本上价格又贵，然后质量也一般，所以呢要去到有特色的小商店里面买当地专属的，不要买那种哎呀这个城市也有那个城市也有的这种，对吧？带回来都不知道是哪的。所以这是瓜纳华托也非常推荐的一个教堂以及瓦伦西亚银矿，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哪里呢？ 接下来我们回去了，回瓜纳华托市 回城市。 对，回城。回城我刚才没有讲，有一个中心市场。中心市场也很好找，就一个市场，基本上到了市中心就看见了 中心市场。 然后里边有好多好吃的。 哎，这种是不是就类似城市当中的一个菜市场？ 其实就是菜市场，就是当地人买菜的地方。但是它除了菜还有一些纪念品啊，有一些日常用的东西啊。纪念品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精致那种，就是当地人买来用的东西。然后菜呢，其实菜挺新鲜的，可以去买点水果。我们那个在瓜纳华托吃的芒果特别好吃。可以去买点水果吃。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它这个市场挺大的，一边卖菜一边卖纪念品卖衣服什么的，还有另外一边是直接就卖吃的，就相当于我们这边叫什么早市或者什么东西啊。 早市哪有卖吃的，撑死有个早摊早餐摊儿。 我们这边叫什么呀？ 就是什么就什么都有， 就好多好多那个卖吃的的摊儿。特别诱人。 特别特别诱人。 对， 这都是当地的美食嘛。 对，当地的，然后好多肉。 我特别喜欢去到一个城市去当地的菜市场，买当地人吃的这些小吃也好，然后没加工的这些食物也好。我觉得就是你去到一个城市就要感受那个城市生活的节奏。 对，我也特别喜欢吃路边摊儿。 对，一定要吃路边摊儿。 对， 我觉得路边摊儿是特别能够体现一个城市它的那个味道的感觉，是不能少。你去到一个城市一定要体味的一种味道。 对，要试一试。 就是你可以吃高端的米其林餐厅，也可以去吃一般的家常菜，但是最重要的你也要尝一尝它街边的美食。对，是不是？ 对，我们去了，我们倒没有特意去找路边摊，但是从一条街 走过的时候看到好多好多人在排队，就是一个一个小车，玻璃的小车，好多人在排队，而且那个味道可香可香了。然后我们就在那排队，在那等着看，也不知道点什么，看别人点什么我们就点什么。 然后呢，味道怎么样？ 好吃， 是吧？ 好吃。 哎，这种排队的就一定要排， 因为排队了会觉得它特别好吃。 如果你不吃的话，你一直会好奇，哎，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而且有的时候经常说，我看你们排队吃的那些东西并不好吃啊。你一定要尝过之后，哪怕它不好吃，你也要知道它是不好吃的。 好奇心嘛。 对，所以去到一个地方，不要说纠结我不爱吃什么，我不想吃什么，一定要尝一尝你没有吃过的这些好吃的美味。这个市场上听说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 对，水果， 哎，这水果 是热带国家嘛，所以它出很多热带水果，芒果啊，那个香蕉啊， 仙人掌啊，不爱的是吗？ 我上次讲到吃仙人掌了是吧？就是我吃的那路边摊里面，还有那个。市场里的那个小摊里面都有仙人掌，就是他做的沙拉里面都有仙人掌。 郭娇给我讲他吃仙人掌的时候是一脸的那种嫌弃的表情，所以在我印象当中仙人掌应该也不是很好吃。 可以试试，就是像刚才说的，不管那个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可以试试。 所以如果大家去吃各个城市的吧，如果出门在外吃到墨西哥卷饼里没有那个仙人掌的话，应该还挺正宗的。 而且仙人掌是墨西哥人主要的蔬菜，一种特别重要的蔬菜。然后在那个路边上就有人拎着筐卖新鲜的仙人掌，他们把刺都去掉了，就正好回家你切切就可以炒着吃了。 而且现在春天来了，好多朋友都会在那个菜地呀、或者是路边啊去挖野菜嘛。然后我一个朋友我就说，哎，我妈又去挖野菜了。她问我，你们现在吃什么野菜？那不是草吗？他们就不能理解。可能每一个国家我们会觉得仙人掌不是一个植物吗？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一种蔬菜？就这种概念有的时候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完了好吃的啊，我们也说完了这个非常有钱的教堂。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来到墨西哥一个非常怎么说 神秘又浪漫的地方， 接吻巷。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静止有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开始把回忆紧握，太多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这美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浪漫无处消，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这美与现实之间两难。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 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首位。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请到郭潇同学来讲一讲墨西哥美食。 大家好，又回来了。 哎，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好吃的啊，我觉得我没有听够，因为我听说你去到墨西哥还吃了不少的日本菜。 嗯，对，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日本菜？ 我们吃的其实想吃的那一家没有吃到，因为它只有三桌， 只有三桌， 只有三桌，特别小一个店面。嗯、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老板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做了，只有外带或者是那个只有几种，而且你只能外带。然后他自己做了一桌，另外两桌客人他自己坐在那写账， 就只有三个桌子， 对，只有三个桌子，然后 他自己占了一个桌子在那写账。然后说没有桌子了，你们只能外带。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 然后当地好多就是日本餐厅都是这样。 嗯， 然后我们后来去的那一家也是， 嗯， 只有里面有四五桌， 嗯， 然后外面路边上摆了三桌， 嗯， 特别小， 嗯， 然后我们点菜点到这个没了，这个我们今天只做了几个，做了六个，然后刚才那个客人已经点了，所以没了。然后我们点完菜之后上得特别慢，他说我们那个会上菜比较慢，因为你前面有客人，真的特别慢。 不是胡宁， 真的特别慢。然后我们之前查过评价， 嗯， 就是对餐厅的评价就是上菜特别慢，服务特别慢， 嗯、 但是很好吃。 味道怎么样？是正宗吗？ 很好吃， 是正宗的日本味道还是墨西哥风味的 菜？这个 菜 真的不好评判，因为我不知道正宗的日本味道是什么味道。 好吧，就是好吃就可以了， 对，挺好吃的， 嗯。而且我听说你在那边，因为它热带国家嘛，我相信它的冰品啊，比如说冰激凌啊、 嗯、 冰棍儿啊，这些东西应该也不错， 满街都是， 就是经常路边就需要， 对，路边会遇见那个卖冰激凌店，满街都是， 嗯、 而且特别好吃， 嗯， 比我们在就比在意大利吃的冰激凌，我觉得要好吃， 我觉得意大利的会 不差， 意大利的会偏甜一些， 嗯、 那边会不会水果味道更浓？ 还行，就没意大利那么甜，没有那么多奶油，我感觉、 嗯、 所以就挺清爽的， 嗯，所以去到那边热了就来一根， 对、 嗯、 而且路边还有卖水果的， 嗯， 就是他们切好那种放那个塑料杯里面， 嗯， 也挺好的， 水果杯、嗯、 对，什么都有，草莓啊，芒果啊，香蕉啊，苹果啊什么的，关键是他都给你切好了、 嗯、 就是如果是你去菜市场买就跟懒得吃啊、 嗯、 切好了在路边边走边吃了就， 嗯，价格也不贵、 嗯， 哎，我觉得这种小城真的还适合，就是有个半天半有个一周半个月的这种、哦、适合生活，慢慢的也适合定居， 对，适合定居。就是我之前不是在格拉纳达吗， 嗯， 就西班牙的一个小城，我到关纳华托就感觉这个地方跟格拉纳达好像啊、 嗯、 就是又小，然后 生活节奏很慢、嗯、 对， 又美， 然后你可以走路到所有的地方， 嗯，哎，有的时候在大城市生活久了，你会觉得 都是在一个城市，但你如果说约个朋友吃个饭，你要花费一天的时间，你要在城东跑到城西去，哎呦我的天， 在瓜达华头约人见面最长也就十分钟吧。 对，你约个朋友啊，今天咱们在城东吃饭，可能就会觉得很近，十分钟就走到了。 对， 所以这种小城就真的还挺适合生活的。我们也在上一趴当中说到，这个城市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嗯，它叫它叫做接吻巷。 是去到那个地方就要亲亲嘛？ 它有一个典故，有一个故事啊，被称为墨西哥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哇， 因为当地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然后和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相爱了，但是他那个女儿的父亲不想让他们在一起，所以不让他们见面。 嗯， 然后这个男孩就在女孩家对面租了一座房子。 嗯， 那条巷小巷特别窄，特别窄。 嗯， 然后他们就可以隔着窗户接吻。 哇， 就在空中。 哇， 那个小巷也就我觉得几十厘米那么窄吧，就刚好人侧身可以过去。 几十厘米，哇，不到半米吗？ 不到半米。 侧身可以 过，就刚好可以过去，特别窄。然后就说，如果是那个在这条巷上接吻的人，就会就是爱情就会长久嘛，就有这样一个说法。 嗯，所以就是要两个人手拉手侧身走过那条小巷。 而且我们当时正好看见了。 嗯， 我在地图上，我就之前查攻略的时候查，但不知道在哪儿， 嗯， 也没有特意去找。 嗯， 但是走着走着正好看见了。 嗯， 然后当天那天是2月14号， 嗯， 24号情人节嘛，然后正好有人在那拍那个拍片子， 嗯， 就是来记录这个情人节这一天在接吻巷接吻的人， 哇， 还挺逗的， 嗯，就是那天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到接吻巷， 好多人去， 就好像一个爱情圣地一样， 嗯， 哎，那两边都是那种高高的房子吗？ 房子不高， 嗯， 房子不高，嗯，就三四层吧，这种， 嗯， 墨西哥就是瓜达华托房子都不是特别高，没有，没有高楼，高楼都建在城外了。 就那个小巷两边都是房子， 对，小巷两边都是房子， 嗯，所以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到那边，好多小情侣在那边， 好多好。对对对，然后当地不知道 就是你是不是见识到了那个城市所有的情侣，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多人都在过情人节， 嗯， 然后，街上有那个卖气球的、卖花的， 嗯， 然后餐厅里边摆的也都是情人节的装饰，桌上放着玫瑰花， 嗯， 然后外面摆着气球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情人节套餐啊打折啊， 嗯，所以当地人应该挺浪漫的， 对，他们就是可能挺会生活的，就是， 嗯， 今天过个节庆祝一下，今天又过节了，再找个借口庆祝一下。 哦，我上次是说哪个国家，就是没事就要找一个节日来庆祝一下，各种自己开心。 对， 所以他们这个城市的人也是生活节奏虽然慢，但是会给自己找很多生活当中的小惊喜， 嗯， 这个城市讲完之后啊，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雄伟的建筑，也没有什么特别光彩照人的历史， 嗯， 但是就是这种平平淡淡的小生活吸引很多的朋友去到那儿， 嗯，对，而且我去了之后就想以后也会考虑是在墨西哥定居啊，去瓜达华托啊， 嗯， 那这个地方生活真的挺好的， 嗯，哎，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可以看到全城的一个地方， 观景台， 嗯 嗯，观景台叫做比比拉， 嗯， 就西班牙也叫比比拉。 比拉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它是为了纪念一个墨西哥那个墨西哥革命时的一个领导者建的， 嗯， 然后上面有他的雕像， 嗯， 然后就是可以走上去，可以坐缆车， 嗯， 缆车是那种有轨小火车，就不是吊在上面， 哦， 是在下，是。走地下铁路的那种缆车， 嗯， 然后我们当时特别傻，就没找着缆车，然后就走上去了，走得好累呀，啊！ 走上去大概多长时间啊？ 走上去其实也就20多分钟吧， 就爬20多分钟的楼梯， 对，跟爬山似的。 嗯，大概多少层？它是在顶端有一个雕像吗？ 对，在顶端，不是，它不是那个直上直下楼梯， 嗯， 是那种像之字形的，对，这儿爬一段，然后又拐弯，又爬一段，又拐弯。 哦，这还挺累的， 挺累的。 那你们后来发现缆车，坐缆车下来？ 对，我们坐缆车下来的。 太累了，我反正每次去爬山啊，只要有缆车的，我都会坐缆车。 本来是打算坐缆车上去， 嗯， 走下来。 对，这个是科学的。 后来没找到缆车，就走着走着就走上去了。 啊， 然后下来之后发现缆车就在那个市中心旁边。 就在市中心一个广场旁边，一拐弯就是在一个那个小街道上，一拐就到了。 哦，它不是在那个，它不是在那个观景台下方的是吗？ 不是在观景台下方的， 嗯， 就在中心广场旁边 啊。所以如果要去中心广场，可以找一下那个坐缆车的位置，不要在观景台下方乱转，转转转你就转上去了。好，那个地方看夜景会不会更美一点？ 对，夜景也很美，当地那个灯光就是挺一致的，就是那种金黄色的灯光嘛，有钱，然后 土豪。 对，他们有项目，就是整个城市做的这种规划项目，就是让它晚上就有规划的这种亮起来，就挺美的。 收门票吗？ 门票？你说进城的门票吗？还是 进观景台的门票？ 观景台不收门票，缆车收门票。 哦，缆车是有费用。 对，缆车收门票。 啊，哎，那观景台可以有很多人在上面吗？ 有很多人，是拍照，就拍整个瓜达华托最好的地方。 啊， 好多人在那边拍照。 所以如果你想拍到瓜达华托的全景，就是很美很美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选择到那个观景台上面去选景。今天也是要特别辛苦我们国小，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一些攻略？ 都这么快就录完了？ 这么快，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 啊，是啊。还有什么？哦，对，还有买纪念品。 嗯， 就是它是银 行，你好想，你好喜欢买东西啊。 但是在瓜达华托，我们不是把所有的商店都去了一遍吗？ 嗯， 想买一个漂亮的那个项链， 嗯， 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找到，因为可能我不太适合那种特别大的那种装饰品。 嗯， 还有很多用宝石做的，可能适合墨西哥人或者适合这种时尚有时尚范儿的人哈， 嗯， 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墨西哥当地的这种文化是死亡文化， 嗯， 他们死了人以后不会像特别哀伤那种，他们会纪念， 嗯， 所以有很多用骷髅头装饰的小饰品， 嗯， 骷髅头做装饰的衣服啊什么的，可以买一买。就另外一种，就跟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 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忌讳哈。 嗯 嗯，所以到一个城市就要感受那个城市所不一样的。嗯，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记住的，比如说像我这种记性不太好的，也可以到我们的郭潇的微信公共账号里面看一看他的攻略。我觉得郭潇的攻略写的比他说的要好很多倍。 谢谢捧场。我回去之后会把那个今天讲的还有一些没有讲的攻略都整理出来，然后发在我的公众号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看一下。 你看吧，我就知道还有没有讲的，每次都留一手啊。好，大家可以关注郭潇的微信公共号原味西班牙，原来的原，味道的 味道的味、 嗯，西班牙。当然有什么关于西班牙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想去西班牙自由行啊什么的，也可以问我们的西班牙大专家。 嗯，对，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留言，虽然我有可能比如说没有看到，没有及时回复。 哎，这大 V， 就是 大 V 就是不一样。 如果我看到的话肯定会回复的。 反正很有才，文笔很好，而且拍照也不错。嗯，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 哦，对，有我的照片啊，可以看一下。 哦，有腹肌的腹肌女神哦。 腹肌。就是之前健身了很久，就为了去炫腹肌。 对，腹肌女神。哇，我看你好多粉丝都在下面回复。哎呀，发小桃心。好了，如果大家喜欢郭潇，也喜欢我们天空天下的话呢，也可以关注郭潇同学的微信公号，看看他去到墨西哥究竟有什么讲过的和没讲过的不一样的体验。好了，这里依然是天佑天下，我是孟阳，谢谢郭潇， 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爱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啊，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